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第二篇，走进加边沟。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齐耀全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齐耀全觉得意外。他是7月初带着一个3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吩咐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90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齐耀全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的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塘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维公做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200人。齐耀全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3。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齐耀全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3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一年又进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到县里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2年的学习之后，组织上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 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文教系统的大名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第三天，县委书记陆维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维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名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于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齐耀全是非常崇拜陆维公的。陆维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地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来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金塔县原就有一位县委书记秦高阳，他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的工作。齐耀全崇拜陆维公，还因为陆维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维公做报告从来不叫秘书为他写稿子，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他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到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且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一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以后，他提议叫做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陆维公也很赏识齐耀全。这年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给齐耀全起草。齐耀全因为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32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维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没有获得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以后握着齐耀全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齐耀全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维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齐耀全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啊。我看呐，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齐耀全的。因为赏识，陆维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齐耀全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齐耀全，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 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以后就宣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维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齐耀全决定响应陆维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的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啊，还有一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这是大明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齐耀全是以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是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齐耀全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呢？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啊，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啊？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的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儿的农民脸带菜色，问是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野菜吃呢。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齐耀全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以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齐耀全就此事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金塔县在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可树总也栽不活，他又写一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维公书记。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了十条建议。一，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二， 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三，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四，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该安排他们去干其他的工作。五，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是热闹起来了。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的时间，齐耀全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他们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齐耀全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样，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儿。他跑去找陆维公，他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维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维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啊。”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连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儿。”他想从陆维公这里得到一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维公什么也没说。陆维公的脸上仅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从陆维公的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经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他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到要出啥事儿，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儿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温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你和温克栓不一样。”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就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您给我说一下。”“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齐耀全，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我24岁。”“ 哼，我看你不像24岁，你年纪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儿都做尽了。” 齐耀全心里一阵阵的发冷。秦高阳又说：“ 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 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20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齐耀全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齐耀全：“老齐呀，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呢？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呀？”齐耀全回答说：“是啊，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候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候总是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候的确太信任陆维公了。我觉着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又关起门来打狗。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齐耀全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上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8个小时，有时候12个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齐耀全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齐耀全仍然不服输，他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的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而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了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倒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接着，他就这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就说：“别看你说的对，写的对，但是你心里反党。”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 一口一个右派分子的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他说，随便你们说吧，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